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间四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给您送出的也是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投资资讯。在今天的投资资讯部分，您将听到股市收评，创指探底回升，沪指周跌 4.37%， 通信板块走热。另外呢，也将关注到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连续调贬3日。其次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北京二手房市场，北京二手房上半年成交或创4年新低。在今天的股市收评阶段，也将连线专家，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请他来为大家分析一下今天以及本周股市的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保险业资深专家高春腾先生一起聊一聊商业保险对社保的补充作用。在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也会继续跟大家进行案例的分析。好的，话不多说，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股市盘面情况。今天沪深两市早盘双双跳空低开，沪指创下2年新低，随后呢三大股指震荡走高。截止收盘，沪指报2889.76点，涨0.49%，深成指报9409.95，涨1.00%，创业板指报1549.66，涨1.84%。我们从盘面上看，知识产权保护、通信服务、锂电池等板块涨幅居前，种植业、机场航运、猪肉等板块跌幅居前。总体来看啊，本周的创指探底回升，沪指周跌 4.37%， 通信板块走热。那接下来也是为大家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请他来为大家分析一下这样的一些情况。赵立行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大家晚上好。 现在基本上在每次跟您做连线之前呢，也会在博客上看看您当天发的博客，包括也会联系之前您写的一些内容啊，上联系上下文嘛，等于是。那关于今天或者说本周的这样一个股市的走向，您再跟我们来聊一聊吧。 哎，好的。那么上周我是比较担心这个特朗普这500亿的事儿，结果这个过了这个端午节，这个上周收盘之后就传了消息啊， 啊，这个反复无常， 嗯， 又确实征收了。那么这个结果就来一个开盘，这礼拜四天啊，周一是端午节，周二一开盘就是千股跌停。那么这个恐慌情绪蔓延，而且不光咱们 A 股跌啊，都跌。 嗯， 你看看，包括这个亚洲的啊，日本的、韩国的，欧洲的啊，都是恐慌，都担心这个贸易战引发这个经济衰退。 嗯嗯嗯。 那么这个全球都在跌啊，所以说这个，而且这周就这么，我总结就是三个特点吧。 嗯， 第一就是成交量极其低迷，这个又一个大跳空缺口，这个周二，低迷到什么程度？今天两市加起来都不到3000亿了。 没错。 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说，本周的热点板块，尽管这么低迷，尽管下杀这么多，4-5个点、5-6个点都是。 嗯。 五大指数啊，微幸免，全是周阴线。四天跌这么多，那五天跌还显得幅度小点儿， 嗯 啊，四天就跌4-5个点、5-6个点，这个，那么这个最突出的就是上周我预测的钢铁， 嗯嗯嗯， 煤炭啊，这个房地产， 工程机械，嗯 啊，但是也有怂的，我上周说这个航空啊，这个不太好，另外这个稀土虽然这个头子。啊，盛和是收阳的，周阳线的， 嗯， 而其他的稀土还是也是周阴线，但是没关系啊，这个像这个市盈率都低的有增长的，就是稳当，尤其是中报期， 嗯嗯嗯， 啊，那么这个反正，这几个特点，那个什么的，那个大消费呢，还真 对 真坚挺，嗯，啊，你看恒瑞，看看这个。代表性的这个茅台，我就说他们，跌不深啊，所以可能我要不提醒大家，他这个许多人吧，他把这3500只股票混为一谈， 嗯， 以为你涨高了，你涨到800了啊，你就像那个周期股似的，像那个新兴产业类题材概念股似的，这一跌，不说打回原形，也得有个30%-40%。大幅下跌， 嗯， 这不是这个消费股的走势基因决定的，知道吧？所以说它这个跌也跌不深，尤其是龙头啊，这10%几点到为止啊，这个，所以说这种这个，你得知道它是属于消费的， 嗯嗯， 你一定要脑子得有这根弦儿啊。从我说这也有日子了。你要记住，你把这股票分成三大类，哪个是什么走势特征，所以你就不用那么慌啊。 嗯。 果然这个大消费它是涨高了前期，虽然调不深，但是也是没什么起色啊。那当然你别的那么跌的稀里哗啦的呢，哎，啊，那么现在看这个，我觉得这两个大的事儿。啊，一个是摩擦这个事儿， 嗯， 一时半会儿完不了。另外一个就是去杠杆那事儿， 嗯，没错。 啊，结果这个2点多钟，我好像求证了一下，是正规媒体报的吧？就是说这个强平啊受限制，是吧？这个应该这个不是传闻，股权质押强平受到限制啊，需得先上报征得同意。 嗯， 啊，前一些日子就。券商就这么掌握的， 嗯， 啊，这个口头上就掌握，别那么急头败脸的，到平仓线就强平，这就造成闪崩，是吧？ 没错， 所以这个有这么一个，就是，等于是非常缓和的，这个信号， 能缓解一下啊， 缓解多了， 嗯， 因为这个目前闪崩的大跌的，股权质押的是最大一头啊，其他那两头有资管的。啊，还有这个信托的啊，在里边也是在去杠杆的过程中， 嗯， 他们这个资金链也盯不住了啊。那么，但是股权质押还是数量最大的啊，所以有这一条，包括上周末发出来的吧，就是 CDR 这个小米上， 嗯， 小米也是推迟啊，这个对这个抽血作用也是有所减缓。希望这个如果说越来越多的这种这个偏暖的信息啊出来， 那么就会及早的这么一个底部探明。 嗯， 现在呢，我觉得还是，成交低迷啊，这个继续盘整啊，这种，大的这么一个走势，尤其是在六月底之前，因为六月底还有一个银行那个是吧？ 年终考核， 银行考核， 嗯 啊，就把这六月底过去，嗯，所以下周恐怕还是这个。当然希望有尽快进多的利好是吧，原来咱们也央行的什么管理层什么也说过啊，不能太那个，要不能这个什么这个防范风险而制造出新的风险。 对对对对 啊，有这个意思原来啊，那么刹车别踩太急啊，去杠杆别太急，反正2015年那股灾啊就是去的够急的。啊，这个完了，这个整个一个断崖，啊，当然现在是，这个没那么高啊，但是5.17-5.18的跌的，所以它显得更猛烈，啊，那么反正就是要不然就是盘整吧，反正两个方向，一个就是超跌股太不好把握，但是你去看看今天涨停板的两市了，全是极度超跌的，近期连续下跌，啊，大幅下跌的。超跌，但是如果这个不好把握的话，你还是找这个跟中报有关的， 超中报， 就是我说的这个板块，钢铁的， 嗯， 煤炭的，这个房地产的，什么这个工程机械的，包括这个航空的表现，这几天表现不太好，但是它市盈率还是低啊，10倍啊，8倍，就这种东西，所以说这个可能是近期。还是至少坚挺。 嗯，明白了。好了，谢谢您跟我们的连线。再见。 好，谢谢，再见。 好，咱们来继续关注今天的资讯情况哈。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离岸中国股票基金已经连续13周吸引到资金净流入，并且今年以来第五次吸引到超过10亿美元资金的净流入。离岸中国股票基金涵盖了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那些投资海外上市中国股票的基金。再来关注外汇方面，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贬98个基点，报 6.4804， 连续调贬三日，为1月12号以来的一个新低。那关于这样的一个现象，市场人士就指出，美元指数再度走强，导致在岸离岸人民币均承受了压力下行，预计人民币短期呢仍有一定的调整空间，但目前市场预期仍然稳定，如果美元指数后市不能继续向上突破，人民币可能迅速失去下跌动力。再来关注人民银行，人民银行今天开展了700亿元逆回购，本周全口径累计净投放3400亿元。今天的央行开展700亿元逆回购操作，具体为7天品种400亿元和14天品种300亿元。鉴于今天有500亿元资金到期，实现净投放200亿元，按全口径统计，本周累计净投放3400亿元，其中呢逆回购净投放1400亿元 ，MLF 也就是中期借贷便利净投放2000亿元。另外呢，下周将有7200亿元资金到期，包括500亿元国库现金定存和6700亿元逆回购。再来关注新版外资负面清单，7月1号前即将发布。商务部公告表示，将大幅减少市场准入限制性措施，提高开放的水平。同时表示，将继续努力打造国际一流的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为包括欧洲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那么换句话说，下周我们很可能即将迎来新版的外资负面清单了。再来关注财政部，财政部今天发布消息，2018年1月到5月全国国有企业的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报告显示，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比上年同期均有所提升，利润增幅高于收入 10.7%。其中呢，钢铁、石油石化、煤炭等重点行业利润大幅增长。再来关注住房。北京住房尽管四月份以来成交量抬头明显，个别区域二手住宅房价也有小幅的上涨，但与往年同期相比啊，北京二手住宅整体成交量仍然较低。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的6月20号，北京二手房住宅6月份签约9750套，与上个月同期的11105套相比下调了 12%。 我们由此推算，2018年的上半年，北京二手住宅成交套数将达到7.6万套左右，同比下降13%，环比上涨了56%。不过呢，这一成交量依然是2015年以来北京二手住宅市场同期成交的最低点，也是创近4年的一个新低。最后再来关注三大运营商取消流量漫游费的话题。中国移动今天在官网发布关于取消流量漫游费的公告，这个公告称，自2018年的7月1号起，中国移动取消流量漫游费，新老用户省内流量升级为国内流量，不含港澳台。继中国移动之后，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也都通过官方微博或官方网站公布了相关的内容。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呢，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一起来聊一聊商业保险对社保的补充作用，邀请到的是保险业资深专家高春堂。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今天呢，请到了一位新的嘉宾啊，这位嘉宾的名字叫做高春堂，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那高先生您好。 安老师您好。 哎，您不用叫我老师啊，您就叫我浩洋就成了，显得亲切一些。这个高先生是业内非常有名的一位专家，金融出身，后来改做了保险。今天请他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在有社保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还要买商业保险。首先了解一下高先生啊，刚看您说是这个金融出身，那之前大概从事是怎么样的一种工作？ 大学学的是金融学，毕业以后呢，进了一家那个在河南当地的一家银行，工作了3年。 在银行主要是做， 当时呢，这个从储蓄、出纳、联行、信贷都做过。 3年之后呢？ 3年之后的话呢，当时后来考取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然后呢，赴那个那边呢，就是读了2年的研究生。 什么专业？ 当时是国际财务管理方向的 MBA。 哦，国际财务管理方向。 对， 您不觉得我这么问有点跟今天的主题不相干吗？ 我没有觉得。 那就行，那咱们我继续问哈。 可以。 然后呢，在新加坡读完了大学之后呢？ 当时呢就在新加坡当地啊，为几家跨国公司呢工作了4年。 主要做的工作是？ 主要当时的负责的工作是财务和审计。 财务和审计。 对， 其实也都是跟经济面相关的一些。 没错。 对，然后呢？ 然后呢，当时呢，因为那个国家呢，针对海外招人，我呢本身那时候还是党员。 哎呀， 对，然后呢，那个当时呢有一个机会，那个中组部呢和国家人事部，希望呢为国家那个审计系统呢，引进一批呢就是具有国际会计财务视野和懂英文的留学背景的党员。我那时候呢就有幸呢被录用，然后呢进到国家机关。 明白了，哪一年开始从事跟保险相关的这样的一份工作的？ 03年，在机关呢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发现可能自己确实不太适合做机关。因为在新加坡期间啊，当时呢我成为呢当地的一家保险公司的客户。我在那时间呢，因为做管财务嘛，每个月呢我们的账上啊都有几十万啊要付给保险公司的费用。 每个月有几十万要付给保险公司。 对对对。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意识到这个商业保险呢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哎， 社会呢经济越发达，保险业越发达，所以在当时决定从机关离开的时候，刚好呢有一家保险公司呢招聘，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家，所以呢当时我呢就毅然决然的离开机关，加盟了这家保险公司，从03年一直做到现在。 明白了。但其实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之前您包括您在新加坡，那毕竟是国外， 是 他们的保险理念，可能在03年您到中国之后所接触到的保险客户，他们的一个保险理念应该是不太一样的吧？ 差别非常大。 大在哪儿？ 当时啊，在新加坡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啊。第一个有两个事情打动我。一个是当时所有的同事啊，几乎啊无一例外的，除了 新加坡当地的这个所谓的社保哈之外、 嗯、 都会给家人买很多保险， 嗯， 比如说类似于大病保险呐、啊， 嗯， 包括医疗的啊，还有涉及到这个更复杂的教育金呐、 啊，嗯， 养老金之类的。还有一点是他们当时呢，嗯，还有一个立遗嘱的习惯， 立遗嘱的习惯，嗯， 对对，所以当时呢，我也受他们的影响， 嗯， 在当时也买了一家保险公司的产品， 嗯， 当时也立了我人生第一份遗嘱， 哎呦。就可能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个东西的观念上是尽可能能不谈就不谈，能不面对就不面对的，觉得避讳哈、 啊。是我当时也觉得有点惊愕、嗯。 是。 但是呢，后来那个他们解释完以后，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那时间呢，就是我们的律师和我们的那个保险顾问告诉我说，其实我们呢提前把所有的准备做好，未来即便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做好了万全的安排。 是。 所以我后来就很容易接受，因为毕竟年轻嘛。 嗯。 啊。所以到回到国内以后呢，我在当时最初啊进到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我当时这个在外面这个展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要向他们解释保险公司不卖保险贵 啊、哦、03年大概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是吧？ 对对对对对。 哦，然后呢， 然后我需要解释完之后我要让他就知道我们家保险公司有哪些产品， 嗯， 然后呢哪些产品能解决他们什么问题，所以呢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打开了这个市场， 嗯， 也当时呢最重要的是有很多啊，就是本身呢有家庭责任感的， 嗯， 嗯， 还有一些呢就是在海外有旅游啊，有工作啊，留学那种背景的， 有所了解、 他们比较认可保险、嗯、所以当时呢他们就成为我的第一批客户， 嗯。从03年到现在18年15年，我觉得这15年间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保险的这个理念也真的是比以前大家了解的更多了。那现在比如说在跟大家介绍保险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很有可能碰到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客户、 嗯、 他会问你一些也是非常专业的问题。 当然， 嗯，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要问到的， 嗯， 我都已经有社保了，你为什么还要给我推荐商业保险呢？我现在看病我的社保全部都能包含啊，而且我这个社保这报销我花的钱也基本上花了，我现在还要商业保险干嘛呢？我还要何必再在这方面再多花一份钱呢？当遇到客户给你说出这样的问题之后，你会怎么回答他？ 这个问题呢，说实话我们经常碰到。 哎， 我们一般来说会开个玩笑，我说这年头谁还没有社保啊， 是、嗯、 对吧？ 对，嗯， 然后关键是我们要问他一句，我说您对社保如何报销您了解吗？ 社保报销，那就以我个人而言嘛，我比如说我到医院看了病，我拿着我的这个社保卡去，其实在刷卡的过程当中它就有一定费用的减少， 对， 然后我再拿着我这个看病的这个单子啊，到我们单位的比如说某一个部门去交给他，也会把这个钱就打给我，我这样说您满意吗？ 其实呢这个您这边了解的信息呢还不够全面、 嗯、哦， 目前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社保哈，和那个医院呢它有个对接系统。 对接系统。 对，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这么说吧，就是大部分的费用尤其是住院啊和一部分门诊它是完全可以在医院实时结算的。 嗯。 也就是说我们去医院的时候只需要承担自己需要自付那一部分。 嗯。 大部分钱呢是由那个他们的这个就是医院啊有一个相关的部门，它直接呢就跟社保对接结算了。 嗯， 所以呢就是其实这一块来说呢现在还是很便捷的， 很方便。 对， 嗯， 但是有个前提是我们呢因为像您这么年轻哈，我相信您呢平时啊就说身体应该很健康， 还行、嗯、 对，而且呢就说肯定像这个比如说去医院呢、啊 嗯、 跟大夫聊聊天的机会应该比较少吧。 是比较少， 比较少，对， 近期还比较少。嗯， 其实像平时像一些感冒发烧啊，我们在社保这块呢、啊、其实用到的主要是门诊，对吧？ 对， 这里面呢就针对就是社保的一个很大的劣势，您接触不多。 社保很大的一个劣势， 对，比如说像那个我们所说的这样住院哈、 嗯， 一般住院的话呢，哪怕是一个肺炎，或者说是其他一个小型的手术， 嗯， 都会涉及到社保这边的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就是自费药，还有些自费材料。 哦，这就是说，很多我们觉得这个社保，我们了解它的功用，也只是它的一部分。 对， 就只是停留在门诊这样的一个阶段。 没错。 实际上，可能在我们如果说要住院用到社保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你刚提到的，比如说这个自费药。 对， 嗯， 我那个刚刚那个就是上周，有一位11年前的客户， 嗯， 因为那个腰椎间盘突出 症， 在那个北京一家医院呢。住院待了大概是15天， 这个是需要静养的。 对、 嗯、 然后呢他总共花费花了大概是将近8万块钱。 8万。 其中呢自己要承担4万多块钱。 四万。 对。所以您看就说这只是个腰椎间盘突出症， 嗯， 还不是特别重大的疾病， 嗯， 就有这么大一笔钱是需要他自付的。 50%差不多。 对呀、啊 嗯。 您看就是这里面就最主要的什么呢，一个是自费药。还有一个是自费材料， 嗯 啊，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说，其实这块他还住的是一个什么，就是普通的病房， 嗯， 如果是说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那个就医条件环境啊有更高的要求的话， 是 可能想去国际部啊特需病房，那这块的话社保一分都报不了了。 哦，社保只能报销的是我在普通的病房进行的一些治疗这样的一个费用。 对。 那我们就讲个最实际的 啊， 刚才您跟我讲到比如说这样的一位朋友腰椎间盘突出症， 是 整个下来花费了8万元， 是 然后呢到他自付是4万， 对 对不对，50%。 是 那我说如果我在这个时候我是有商业保险的， 是 我需要出多少。 这位客户呢应该说他很幸运，就是在11年前啊、嗯、在我这边买了一份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加了一个医疗保险。 嗯。 但是这个医疗保险呢在11年前他上的额度并没那么高。 嗯。 住院加手术的话呢我们可以再帮他报销10000块钱。 嗯。 然后呢还有一块住院补贴，一天的话是50块。 嗯。 这样他的话呢这12天可以再给他600块钱。 嗯。 所以合计的话呢我们可以赔给他大概10600。 10600。 对。在他那个就是结婚以后，然后呢那时间还没生孩子，我曾建议他再增加一个住院医疗保险、 嗯、 因为那个额度比较低嘛。 嗯， 那个保险其实特别便宜，一年大概是1000多块钱。 嗯， 那个额度可以报10万。 那个额度可以报10万。 可以报10万块钱。 嗯， 但是他呢他认为自己不太可能用到， 不太需要。 对，所以当时就拒绝我的建议、嗯、然后呢这次的时候呢他在理赔的时候就问我这个能不能再加那个保险，我说当然不可以了。 嗯， 因为我们已经生病了，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呢就不能现在再增加那份保险了。 是，人家保险公司也不是傻子。 没错， 对不对？ 是。 咱们就说您刚才说的这个本来是8万然后自付4万。 对。 如果说在当时他不是说如果他当时不是有一份保险吗， 是 这个保险总共大概给他10600元。 是， 然后呢等于是我们在这个4万的情况下减掉10600，也就是30400。 对 对， 对 不对？ 是， 等于他自付30400。 对， 他拿到这10600是他保险公司赔给他的这样的一个额度。那您刚才跟我讲他前期购买的并不多， 一年的保费呢就这个这项保险， 对， 一年保费500多块钱， 一年保费500多块钱。 对， 然后等到比如说他住院的时候能够赔给他10600。 对对对， 一年500的话平均一天不到2块钱。 对啊， 所以这样的一个比例来说的话应该还是比较划算的， 而且是零起付的。 嗯，行，那您再接着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确实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对于社保和商业保险之间的这个关系他闹不清楚，他觉得两者取其一就可以了、 嗯、 我没必要两个都来，因为我毕竟这个东西也是有一定经济压力的嘛。 是。 嗯，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说对于我的客户啊，我们第一时间会询问客户的保障现状。 哎， 保障现状的话呢，第一个就是说他本身的社保现状，问一下客户对社保的报销啊各方面有没有了解。 嗯， 这里面呢就是说和商业保险有关的话还有一个他的所谓的就是缴纳系数。 嗯， 我们说叫缴纳基数，因为我们现在分成就是按这个社平工资还是按实际工资来走嘛。 嗯， 如果是说按那个就是实际工资来走的话，那么他的养老金本身会相应增多。 嗯， 如果按统一的标准的话，养老金就会适应减少，但是其他的医疗部分都是一样的。 嗯，我们现在说的是具体哪一款保险吗？ 这块就说不是，我现在说的是社保。 社保 啊、社保的部分。 嗯， 所以呢，针对很多客户，他其实对于社保如何报销并不是很了解。 嗯， 首先社保这块的话呢，它本身分成门诊。就我们说医疗部分啊、 嗯、 我们这边不提这个失业保险，也不提那个工伤保险、 嗯、 也不提养老保险，我们只提这个基础保障这块， 门诊啊， 门诊住院和大病统筹这块、嗯、那么作为门诊来说它是有起付线的啊，起付线1800啊，然后它有个比例50%报销，它有上限2万。 嗯， 那么住院的话呢是1300起啊，最高是10万报销。 嗯， 这里面呢有一个免赔比例，平均大概是在13%到15%之间。 嗯, 嗯 OK 嗯，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就说它其实报销的范围主要是基于社保用药范围， 嗯， 社保的用药材料相关的材料，所以它是有很大的限制的。 嗯， 所以这块政府的原则就是保而不包。 明白了。北京时间晚上的8:29，咱们也是先进一段半年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回来跟高先生继续来聊一聊社保跟商业保险之间的一些关系，我们一会儿见。 1504年， 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今天在我们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呢，也是请来了业内非常有名的一位专家啊，高春腾先生，请他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在有社保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还要买商业保险。高先生您好。 你好浩洋。 嗯，我们可以接着上半时段后面的再聊，因为刚才您在跟我们讲，就其实我们绝大多数老百姓对于社保或者社保卡它的作用也仅仅是停留在门诊啊，很少有人说真的是在这个啊需要住院的时候用到社保卡，这样的人群其实并不是在非常大的一个比例。那可能对于这个社保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啊，对于我们自身的这个医药费各或者各用药各方面啊，并没有特别好的全包，是吧？ 当然，刚才我提到就是关于住院和门诊，门诊其实用到自费药比较少，但是住院基本上自费药就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在大病统筹这一环节，一旦是罹患重大疾病住院的时候，这个花费是非常惊人的。 是。 而这里面自费药还牵涉到其他一些费用，比如说器官移植的费用，还有一些自费材料，就会对一个家庭造成巨大的影响。 是。 而这里面的这些自费项目基本上都是要由老百姓自己承担的。所以呢，那个李总理呢曾经在两会上说为了避免这个就是老百姓啊因病致贫，指的就是因为大病致贫，所以呢希望商业保险呢能够大量的推陈出新一些产品，能够弥补社保的不足。 明白了。那我也是问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具体的一个问题 啊，你请说。 比如说在这个医院我们住院 是 可能需要用到一些比较怎么说，就是说需要自费的这样的一些药品， 是 这些药品是这个社保当中不包的， 对， 但可能商业保险它就会管。 没错。 我了解到，比如说我们住院，因为可能比如说疾病比较严重，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叫做重症监护的这样一个病房。 没错 ，ICU 嘛。 对 ，ICU， 重症监护病房这个费用，社保肯定是不包的。 啊不，那个 ICU 病房啊，应该说正常说大部分的费用大部分费用，社保这边呢，正常来说，如果是不是用到一些自费的器械，包括类似于那种呼吸机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药物的时候，它里面的相当一部分还是可以报销的。 大概比例是多少？ 这块比例啊，也具体的病情哈，包括医院的标准也不太一样。但是相应来说，这个费用大概就是自己哈，就是需要承担的比例可能在50%甚至更高。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我有一份商业保险的话，这个能给我补上这个漏洞吗？ 当然，比如说现在目前市场上这个，应该说是非常多的，叫做住院医疗保险。 住院医疗， 像那个这个费用呢，并不是很贵。就以这个我们公司还有一些相关公司的费用来说哈，我举个例子，您是哪年的？ 我的出生年份吗？ 啊， 85年。 85年，那您也就是大概33岁嘛。 对，差不多。 像以您的年龄的话，您不是有社保对吧？如果做一个社保补充方案的话，像以您的年龄，一年的保费啊，大概也就在1000多块钱。 一年保费1000元左右。 每年可以报销大概是100万。其中这个相关的自费药物啊，可以报销差不多20万。 这个就是给我补充的一个商业保险。 对， 明白。 你看这样一来，就是对1000多块钱，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完全能承担得起。 一年的话，应该还是 对对对，对。 其实我了解到哈，就是因为很多人觉得就是社保跟商业保险是有矛盾的，但是我们也要从各种的角度来跟大家讲，这两者其实不牵扯矛盾。然后我就发现有一点哈，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 你请说。 比如说我们生了一场病， 是 我们拿社保， 对， 对不对？来看病。看病之后 啊， 除了医院的这个医药费他报销了之后 啊， 我们接下来的生活社保就不管了。 对， 您大概明白我意思吧？比如说我生了一场病，这场病我在医院结束治疗之后，我并不是说我就完全痊愈了。 对， 很有可能我是需要一个恢复的过程的。 肯定的。 而我恢复的过程一旦脱离跟医院之间的这样一个联系，社保它就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了。而如果说这个时候我有一份商业保险的话，是不是即便是我在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对我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补偿。 这方面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说，作为重大疾病来说啊，尤其是一些慢性疾病，可能后续要长期治疗的。这个呢，通常来说呢，一般重大疾病有一个所谓的叫5年康复期。 5年康复期。 五年康复期，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是说能够治愈之后，能够经过5年的生存，那么未来的生存概率就会大大提高。那这样一个情况，后续的治疗正常的话，就是我们所说只要是用药各方面范围是符合社保规定的话，可以继续报销。它这方面解决的是医疗费的一部分问题。 对， 但是您刚刚提到问题，我觉得问得非常好，就是问到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叫做收入补偿。这里面呢，重大疾病保险在这里面起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小学啊学过一道那个数学题，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 您说。 就是有一个水龙头进水口，下面有一个出水口， 对， 中间有个水池子， 对， 然后同时放水啊。当时我觉得这个出题的人还是有毛病的哈。 对，这个浪费水嘛。 对啊，然后呢就同时放完以后看什么时间把水池子注满。 哎， 其实我们放在这个家庭财务方面也是一个状况，就是我们一个家庭啊，他的家庭支柱，这个收入一旦中断，就像水龙头断水了一样嘛。 对呀。 但是家庭支出不会减少啊，它依然会往下漏水，对吗？那家庭水池子它能够支撑多久，取决于它家庭储备。 是。 所以在这个时刻，保险公司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它起的就是在瞬间，它提供5年的这样一个至少5年以上的一个收入替代款，能够解决这个家庭当中的支出问题。 哎。 所以这一点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对， 这一点也是社保无法取代的。 是，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直在跟大家说关于社保啊，或关于这个商业保险，两者其实是有重合，但实际上就我们现在来看，两者重合的这个点并不是那么多，也不是说我们现在就一味的要强调我们要这个要商业保险，要忽略掉社保，社保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而作为社保的一个补充，我们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的这个商业保险，包括您刚才讲到这个大病医疗保险，是不是？ 对。 那既然我觉得就是说到这个补充，我不知道这个观点您同不同意，就是商业保险是作为社保的一个补充的。那它补充的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像是这个比如说五年康复之外， 对， 还有哪些方面是社保是补充是一个社保的？ 五年康复之外哈。五年康复之外是这样的，就是这块的话呢，以前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就是这是国家相关机关出台的，就是重大疾病它的替代那个额度，一般相当于年收入的5倍到10倍。还有一个是关于这个身故，我们所说因为生病以后啊，人还是可以救活的， 是 有概率哈，但是人没了就真的没 了， 如果是发生意外事故哈，那就可能就残疾了。在这种状况下，就说 上面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是说身故或者说发生意外的时候，它替代率相当于年收入的10倍到24倍。 嗯， 但是呢这个倍数啊其实挺高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举个例子哈，如果一个人要买这种商业保险哈，商业保险保费，我们举个例子，以您的年龄来说，如果买一个重大疾病保险，买10万额度，差不多您我们的保费一年的话大概相当于4000多块钱。 嗯， 您要是说像假设您一年收入20万吧， 嗯， 20万的5倍到10倍，您就买100万，100万您一年的保费就2万。 嗯， 那如果是您跟您太太，您一年的这个重大疾病支出就40万，就4万块钱。 对， 这其实是有压力的。 嗯， 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一般提到一个最低的概念，就是说解决的是什么？收就是这个支出补偿，就是我每个月的生活费这个补偿，相当于5年的。还有一个刚才说那个身故赔偿，那是个家庭责任，那个相应的需要额度要高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要解决的是这个人收入中断，彻底中断之后，有孩子要养，有老人要孝敬，对吧？这样家庭要恢复，还可能还有家庭债务，比如说房贷。所以这个额度呢，是要相当于我们年收的5倍。至少是5倍，是比较科学的。这笔钱就是说在家庭的支柱万一倒下的时候，一次性的补偿给这个家庭，让家庭呢能够这个老有所养，本身呢孩子呢能够得以继续上学，家庭呢能够正常的恢复。 明白了。 对， 就其实刚才我们在讲，就提出了一个观念，可能商业保险是作为社保的一个补充。 对， 但实际上在经过这番这个交流之后，我们发现其实说商业保险未必就一定要把它定位为一个社保的补充，你可以把商业保险理解为对你人生的一个保障，这样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加的全面。 哎，我觉得您总结的非常好。郝阳，怎么说呢，因为其实社保这块呢，以前朱镕基总理曾经提到过，叫做保而不包。 保而不包， 对，保而不包的概念就是我覆盖面广，但是它的保障啊就其实并没那么全面。另外呢，如果是说你本人呢是希望这个服务品质方面更高一些，那就需要自己去定制。 是， 所以呢打个比方，就是我们的社保是个大锅饭，但是呢我们自己想要吃小炒，包括我们身体啊有特殊的需求，我想吃素，我想吃肉，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你可以根据你的想法和你的支付能力向保险公司去量身定做。 明白了。那刚才其实你讲到，比如说针对一些具体情况，比如说五倍十倍什么的啊，家庭如果两个人的话每年要交很高的这个保费。 是， 那我现在下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收入高的人群和收入低的人群，你觉得购买商业保险它的紧迫性是不是一样的呢？ 其实是一样的。这块的话呢，虽然说啊，就是高收入人群收入高资产量高，从表面看抗风险能力高，但实际上来说呢，就是高收入人群它的责任也大。而且中国有句古话叫什么？叫做由奢入俭难，由俭入奢易，就是我原来过好的好日子，我突然间不行了，这时候呢家庭呢其实是非常尴尬的。 是， 所以中国有句话叫什么？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吧。 是， 所以呢对于不管是高收入群还是低收入群体，其实保险尤其是保障这块都是一样重要的。但是相应来说，就是作为低收入人群来说，他的家庭责任可能没有那么大，他的支付保费呢，他的需要买的保险额度也没那么高，所以基本上就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和支出情况来量身定做就可以了。 是，其实这个倒不是说是一个以小博大的一个事情，不是说啊我收入高我买保险啊，我这个到最后得到的钱多啊，我收入如果不低的话我就没必要买保险，反正到最后也拿不了太多钱，但实际上我觉得对你就是一个保障。如果你觉得自己比如说是属于这个低收入人群，你购买一份保险很可能到最后能够给你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作用。你不要觉得就是说可能你跟这种高收入人群相比，你的前期保费投入没有那么多，那可能做到的保障没有那么大。不对，这个不是保险。保险一定是说在你很低的投入下给你最大的保障。 在这里面我需要补充一点。 您说。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我们的朋友啊对于商业保险了解的不是说特别清楚。 对。 在商业保险里面最关键的不是保费。 不是保费。 是保额。比如说像那个大多数公司啊都有这种储蓄型的大病保险。但像我们公司呢也有那种，还有其他公司也有这种消费型的大病保险。 是。 举个例子吧，我听说不是您签了一个儿子嘛。那比如说像现在哈，我们的儿童重大疾病保险一年保费啊，像您的儿子大概如果保50万的话，保费大概是在7000-8000块钱。但是您知道消费型的如果保50万多少钱吗？ 不知道。 我告诉您哈，如果买50万的话，您的孩子只需要支付哈区区1000块钱。 1000块钱，这是消费型的。 消费型的。 那跟刚才那个相比它有什么区别呢？ 当然那个储蓄型的保险呢，它是有所谓的现金价值的，就是将来如果是说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呢，如果里面有钱是可以取出来一点的哈。 嗯。 这是一种。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保障范围会更宽一些。 储蓄型的。 对。 嗯。 但是消费型的它的重大疾病的种类呢，基本上在前25种，就是国家政府要求的25种是一模一样的。 嗯。 所以呢，实际上重大疾病的发病概率 95%-97% 就在25种里面。 明白了。 所以这个基本能解决相当大的问题。所以对于一些普通家庭，他想要保额高，他这种状况下，就是如果是保费支出能力有这个压力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选择这种消费型的重大疾病保险。 是。但是您刚才也讲到了，可能这个储蓄型的它的这个相对来说回报会更多一点。 对，会有些利息。 是。那我就问问您，就比如说现在要买一保险，您建议是买储蓄型的还是消费型的还是都买？ 这块的话呢，我们要有分这个，首先年龄，年龄小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收入没有那么高，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般建议客户啊，会买消费型的险种， 消费型， 对，比较科学一些，因为它的杠杆比较高，他可能就像刚才说这个，如果一个20岁的一个小伙子，刚参加工作，他手里面一个月挣5000块钱，你这时候让他一年花上20000块钱买50万重大疾病保险，其实是不合适的， 很有压力， 对，但是如果你让他一年花1000多块钱。买50万重大疾病，他觉得很轻松，是不是？所以这是关于年龄方面啊，就年龄越小，支出本身呢有限制的情况下，消费型对他来说是比较合适的。但另外一方面就是还要根据这个不同家庭的支出情况，比如说我们家庭说支出不错，对吧？我们家庭一年收入可能50-60万，那这种情况下，因为消费型的险种呢，它是随着年龄它有个自然费率，会有费率增加的。而且保障期限是有限制的，所以。如果是说你的资金充裕的情况下，我们是建议大家呢还是优先考虑储蓄型保险的，因为它交费20年可以保终身，消费型的是交一年保一年，这是它的一个缺陷。 明白了。要如果说家里条件非常的允许的话，可不可以两个都买？ 当然可以，自己呢就是两者兼顾。因为这块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呢还是要根据家庭的这个支出的预算来定的。因为怎么说呢，其实像这个保险这块哈，我们要算的时候呢，是要整个家庭来做安排的。 对对对。 首先是要考虑家庭的经济主力。那其次，比如说，如果是您太太是在家里面是做家庭主妇的，她呢本身呢就是需要一部分保险，但她的保障额度呢应该没有您高。因为您的收入中断对家庭影响是致命的，但她这块如果真是说发生一些事故的时候，对家庭影响来说没有那么大。同时，孩子的保障这块也是要有一个基本保障，比如说像重大疾病啊、意外和医疗，这是必须的。但是类似于像教育金这个，如果是说家庭保障，比如说家庭支柱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给孩子做教育金，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不太合适的。 明白了。那接下来再问您一个问题哈，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商业保险有储蓄型，还有什么这个消费型。 是。 商业保险当中还有一个叫做分红。 是。 对。您能大概给我们介绍这个分红它是什么意思，或者它意义大吗？ 首先是这样子，分红呢，分红险呢，也是本身保险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险种。它是从那个2008年之后啊才推出的。 2008年之后才推出的。 对，分红险呢，本身呢是为了满足有一部分客户啊，对于未来他投的这个钱哈，本身呢能够获得更高的一个回报啊设计的。分红呢，按照保监会的要求啊。那中国政府的要求就是说叫三叉分红。 三叉分红。 对。 一 个叫死叉，一个叫废叉，还有一个是利叉。所以死叉就是说精算学里面就是说我预测我的客户大概10000个客户可能一年可能有5个去世。所以我这时候要提拨的那个准备金就理赔准备金我要提拨6个要多一个。但是实际上来说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发现今年只有3个离世的。所以他就省下了3个人的钱。这叫死差，这个钱呢就可以70%给客户，30%给保险公司，这叫死差分红。那么所谓的这个废差是说保险公司对于它本身经营费用预算的一个控制。它预测今年的费用大概可能花，比如说1000万，实际花了700万，省下300万，那么70%归客户，30%归保险公司，所以这叫我们所说叫废差。 废差。 还有一个是利差，就是它预测我的这个分红保单的。资金今年投资的回报率预测7%， 对， 今年达到8%，多了一个点，那么这个点多出的这个盈利就70%归客户， 30贵保险公司，这三家合起来就构成了分红的主体。 嗯，那刚才您讲的这个利差， 对， 比如说就是这个投资， 对， 假如说保险公司在投资过程当中它失败了， 嗯， 或者投资不好，这个东西损失也会70%给客户，30%给保险公司吗 ？OK， 首先一点就是说分红的原则是，它可以不盈利，就是但是呢，它不可以亏损本金。 明白了 啊、所以说它可以是零，但另外一点就是说，作为分红保险来说呢，我们要知道它的投资去向，主要是以固收类产品为主，所以它的本身的收益是可以值得期待的，而且相应来说，出现的风险的概率也是偏低的。 好的，聊了很多跟这个商业保险有关的话题，那接下来咱们进入一个案例哈，我把这个案例跟您说一下。 好的， 有一位听众是李女士，患糖尿病。 是， 目前是辞职状态，今年32岁， 是 未婚，想给自己买一份商业保险，请问嘉宾他还能不能买重疾险，会不会这个不让他投保啊，应该为自己买什么保险，请您给一个建议。 很遗憾李女士，这个目前按照她的身体状况哈，基本上在我们公司哈，是被拒保的状态。 哦， 因为糖尿病呢本身呢是不可逆的，而且呢会未来会引起一些并发症， 是， 所以呢对保险公司来说呢，我们是一般来说接受是标准体，我们就是要健康体。这种状况下我听到他本身已经是就是在家嘛， 对 我特别建议他，如果是北京户口的话，一定要去入一下那个我们所说的那个北京的社保。如果是说他不是北京户口的话，我们建议他找一个单位，上一份社保，这样一来的话，就是因为社保呢本身是没有歧视性原则的， 是， 就是不管你是带病体和健康体，都是可以持续的缴费的情况下就可以获得赔付的。 对， 但是商业保险不可以。 对，社保还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确实很遗憾的一件事。 那咱们现在比如说讲到保险，如果说他在患糖尿病时期，现在想要买重疾险，基本上没有一个保险公司来接受，那这个时候您觉得他还能够买什么保险，还是对于他来说什么保险其实都买不了呢？ 其实像这个糖尿病的话呢，我们也过去的碰到过一些客户啊，罹患这种疾病，它是个慢性疾病， 是 未来的并发症其实是挺痛苦的，所以说对身体的要求啊，各方面限制也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建议他呢，还是要给自己的多存钱，而且呢，就说相应来说要投一些，对他的年龄来说，应该是投一些固收类的产品比较合适，将来的话，每年要花费的药品，好，有些药品是社保不报的。这种情况下他每年可以用他的储蓄来额外支付这种药费，这样让晚年生活呢会更加安全，更加幸福一些。 明白。那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案例哈。听众王先生询问，如果自己买一份重疾险，在社保有报销的情况下，商业保险又该怎么报销？这个实际上刚才咱们大概提到过哈，您不妨再给他来说一下。 好的，浩洋。这块是这样子的，就是说针对这个客户的情况呢，我们一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社保这块我们刚才解释过了。第二个问题是我要问一下他的单位有没有二次报销，也就是叫团体医疗险。 团体医疗险。 对。团体医疗险的话呢，通常的话呢包含几个部分。一部分就是说针对社保的门诊和住院的不足可以报销剩余的部分。但通常来说他们报销的范围也是基于社保的用药和材料范围。那么但是呢这块呢，我们这家公司呢，本身呢，它会有一些可以报销一部分的自费药，那这个是可以选择的。有些公司也有这样的产品哈。这块的话呢，要看他们公司是哪家供应商。同时呢，还有一个是补充，就是我们说补充保险，就是二次报销里面还有一部分就是重大疾病和寿险和意外险。这部分本身呢也是提供给员工的，就是如果是说发生重大疾病的时候。这块的话也能提供一个赔偿10万块钱，或者说是寿险意外险的合计额度。这两块之外就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增加一部分我们说补充医疗和重大疾病保险了。 是。 那这块针对他自己的情况，我们个人建议是什么，就是说最好是有一份重大疾病保险，然后呢根据他的家庭支出情况，承担的家庭支出情况来上一个额度啊，5年的生活费。接下来再加一个普通的社保型的这种住院医疗保险。基本上像他的年龄的话， 社保型的住院医疗保险， 对，就是他社保先报销完以后，剩余的部分我们可以报销。我的公司每年可以报销100万，终身可以报销400万，一年的保费，像他的年龄30多岁对吧？那么一年保费也就大概区区1000多块钱就足够了。 明白了。 对， 那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团体医疗险，也就是包含在二次报销里面， 是 它是社保的一个范围？ 不是， 不是， 它是商业保险。 它是商保险。 对， 嗯， 它是那个等于说是各家商业保险公司，然后针对企业客户开发出来的这种团体保险 啊，就等于是公司给自身的员工上的一个险， 对 啊，并不是个人的一个险， 不是 啊。那这样的公司应该算是比较好的公司了。 其实现在社会上大多数公司啊，应该说只要是有点风险意识，都愿意采用这种方法、 嗯， 因为给员工加薪不容易，但是上一份保险其实很便宜。 嗯，好的，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晚上的8:54，咱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是非常感谢高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给大家带来很多关于这个商业保险这样的一个讲解。 啊，谢谢浩洋。 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旅行号1073，我是浩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各位。 就在启程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不知以后你能否再见到我，等到相遇的时刻，我们在唱这首歌，就像我们从未曾离别过。别害怕现在的离别啊，微笑着挥挥手说再见吧，天就等在下一个路口，再远的风景啊，我们会到达。向过去的悲伤说再见吧，还是好好珍惜现在吧。坚持从未变过。